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眼，轿子上的绿衣签，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市目前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预警将持续到今天的24点，提醒大家注意健康防护。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左右偏北风，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将转好。空气转好之后，大家可以出门踏青了。近日继黑天鹅之后，圆明园遗址公园又来了新的客人罗纹鸭，吸引了很多游客和拍鸟爱好者的拍照观赏。据了解，虽然罗纹鸭出现在北京并不新奇，但是能够在城区看到实属罕见。罗纹鸭体型比家鸭要小一点，头顶羽毛由棕色、绿色和黄色3种颜色组成，胸口和腹部的羽毛呈明显的螺纹状，像画上去一样，尾巴下两侧各有一块三角形的乳黄色斑块，明显有别于其他鸭类，非常好辨认。第16届桃花旅游文化节将于本月29号在林芝市八宜区旮旯村开幕。和之前不同的是，今年桃花节恰巧赶上东游西藏特殊优惠实施的第一年。桃花节闭幕前，西藏全区所有 A 级景区都是免费参观的。西藏林芝被誉为是西藏的江南，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那里的桃花开得非常旺盛，每年都会吸引无数游客前去欣赏。据了解，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客流，西藏方面也做好了准备。从昨天开始，通过采取增加航班、机型由小改大等措施增加运力，来满足游客的进藏需要。近日，全球各大机场陆续公布了2017年的旅客吞吐量数据，全球最繁忙机场排行前50名正式揭晓。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以 1.039 亿人次的吞吐量继续排名榜首，北京首都机场排名第二，上海浦东机场排名第九，深圳机场、西安机场、重庆机场的吞吐量增速都名列前茅。今天夜间有一场流星雨在等着大家，龋齿座伽马流星雨预计将于今天达到极大，辐射点预计在今天子夜前后升起，适合后半夜观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克思近日表示，他们研发的载人火星宇宙飞船将在明年上半年进行短途飞行实验。他认为，如果要确保人类在地球的生存繁衍，迫切需要发展向火星的移民。近日，一名河南女孩在去广州的路途中玩手机20多个小时，刚下车便晕倒被送往医院。经检查，女孩诊断为脑梗塞，医生从其血管中取出约2厘米的血栓，是一般患者的2倍。据了解，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女孩一直保持头向右边倾斜的姿势看手机没有活动，长时间压迫血管造成的。对此，医生提示切勿长时间或躺在床上玩手机，要常起身活动，注意休息。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建议患者在黄金4.5小时之内到医院进行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大气扩散条件仍然很差，雾和霾天气持续。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的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将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雾和霾逐渐减弱消散，能见度好转。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较今天有所下降，请注意及时调整衣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轻雾转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起受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好转。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鳞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看过了《红海行动》，觉得打戏没看过瘾怎么办？一部纯本土动作电影《玩命》即将上映，实力功夫影星李炳渊自导自演，多位重量级动作大腕倾情加盟，备受动作影迷和武术真爱粉的热切期待。以凌厉潇洒的真功夫拿下全国武术冠军的李炳渊，在众多影视作品当中，凭借精彩的动作表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是他首次当导演，用真功夫拍成的电影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震撼？同为功夫影星的亲兄弟李炳梅的加盟又会给电影带来哪些精彩？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这部电影和背后的故事。 北京时间的20:0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首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对兄弟，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们能打架。 这话说， 我告诉你，而且谁都打不赢， 就是那种快来快来，他们欺负我。 然后大哥二哥往跟前一站，谁敢欺负我兄弟？ 哎呦，磊哥，您都长成这么壮了，也没人敢欺负您哈。 那我还是害怕。得了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电影，请来了电影的两位主演，他们分别是谁呢？ 哎，就是咱们刚才在这个片花当中也介绍了哈，其中一位主演呢还兼导演、还是导演兼主演，这个李炳渊老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我是李炳渊。 我们再来请出啊，就是 一位李炳渊老师的亲兄弟哈，一会儿 亲哥哥， 对，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演员李炳雷，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炳雷。 对，二位老师长得是真的很 特别像，而且是英气逼人，你知道吗？ 对， 特别帅。 我进来之后，你知道就满足了一个女孩对于功夫影星的所有的幻想。 那我要再说一个名头，你是不是就已经成花痴状了？就哇一下子就该那样了。我告诉你啊，什么呢？就是刚才聊天的时候，两位告诉我，这一对兄弟都是全国武，就是我们国家全国武术冠军得主。 我的天哪， 两位全国武术冠军，厉害了吧？ 真的，我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磊哥知道哈，我是特别喜欢武侠小说那种， 是， 所以呢，我小的时候还特意去报过那种武术班儿啊。但你知道我实在没有什么天赋哈， 我也觉得是， 就属于那种捣乱的，别人在旁边练武术，我在旁边看着的， 浪费钱嘛。 但是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真功夫哈，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真功夫的电影了。 对，第二的名字就叫玩命哈。哎，这么着，先请李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这部电影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取这么个名儿啊？ 这部电影呢，用我的话来说，就它是一个具有情怀色彩的一部动作片。然后它的创作初衷呢，其实也就像这个玩命这个名字一样，也是不屈服于命运，就找回尊严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小人物大梦想，这样的一个故事， 小人物大梦想，就是有一点就是正能量在里边，感觉是， 对， 是吧？ 对，就满满的正能量，还有励志，励志精神， 哇，厉害了，厉害了。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把自己的哥哥给请来？ 因为没有他我就不会拍了。不，应该严格的说，没有他的话我就无法完成这部电影。 我们俩， 因为我哥哥呢，他不光是这部戏的一个主演，同时也兼着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哦，这回知道了， 这是一家人啊。 对 对对对，然后我呢是也是演员，也是导演，这是我兄弟两个的第一次首秀吧，就是电影首秀。 其实功夫电影大家一直都挺喜欢的哈，但是我看到介绍里面说这个是特别本土的动作电影，所以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是特别理解哈，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动作电影和咱们这个平常习惯看到的一些好莱坞的动作电影啊，或者是等等吧，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关于本土这个，我们强调本土这两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不想再去复制，不想再去模式化，去为大家呈现一种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功夫片的一种呈现方式。在这个戏当时创作的时候呢，也是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写实，以写实的方式来完成这部电影。就是应该怎么讲，其中有一场戏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拳台格斗那场戏，我跟一个散打冠军王王文祥那场决斗，那场比赛呢，就是我相信你看完那场戏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就看过的朋友都会有深同感受，就是就感觉就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样， 对， 拳拳到肉， 自己会感觉到疼。 哦，对，心疼。 我觉得大家看完有这么一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就是真正的去展现一些中国功夫。 对对对， 我曾经在这个擂台旁看过一场这个打自由式的搏击比赛哈， MMA。 然后看到第一场的时候呢，这个前面几排的座是满的，等看到第二场的时候，所有女士都走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吗？ 哎，但是除了我哈，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武术了。那你知道那种就是打在身上的那种感觉，跟咱们平常看的特效啪一颠地直接50米就窜出去的那种，还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你看以前我们看到香港片，我们从武侠片开始的，就飞来飞去，已经飞了很多年了，所以说我们不想再飞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一看动作片，很多时候一看，哦，就像港产动作片，包括叙事结构还是拍摄方式，我们就形成一种一概念化的了，一种模式化的了。所以当时因为现在我觉得，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时代在发展，而且我们的要求也在进化和升级，包括我们对观影的需求也在升级。因为我们从小看李连杰和成龙啊这样的电影已经看了20多年了。对，我觉得他们也说实话，他们所打下的一种成就啊， 这是我觉得有目共睹的哈。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对， 去完成继续完成中国动力片这么一个使命。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来思考，我们不能再重复他们以前的辉煌啊。所以我们就想在我们这个应该怎么讲， 在我们这个年龄吧， 对对对对，呈现一种，就是因为电影毕竟是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天下吧， 嗯嗯， 我的电影是，所以说还是要拍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的动作片。 嗯，那哥哥也说一说吧，您认为就是您所理解的真功夫电影，和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那些飞来飞去也好啊，或者是好莱坞的那种电效啊，不动动画呀，或者是特效啊、后期啊堆积起来的那些动作电影也好，您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和特点是什么？ 最主要的区别是武侠片。 嗯， 谁都可以去演 哦，我也可以啊。 对呀、 啊，我也是大 侠，因为都有很多特效，又很文雅。 嗯嗯 啊、 嗯， 这动作片、嗯，你真的是真正受过功夫，真正练过武术，就像我们兄弟俩一样， 全国武术冠军。 全国武术就是你打出来的东西，你不会打的，你比方说找一个不会打的演员，你一个就是一个动作往那一摆，那一看， 那架子就不对， 对，那就不对 啊、 嗯，是吧？哎，我们这打过的，我们这个练过武术的，有这种真正的是功夫底子。你打起来以后，包括你的动作，包括你的身形肩背一出来，那画面感人一看，那就是功夫演员，真正会功夫的演员。 对、 对，但其实有没有这样一个担心哈、啊？因为很多观众已经被那种特效电影给喂饱了、 嗯、 就是说大家已经习惯看那个手稍稍一放上去，那人被可能打出20米远了，恨不得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些电影了。那突然间出现一个就是真打，因为现实生活无论怎么样也是没有特效那么美好的嘛， 对， 出现这样的一个电影反而大家觉得打得不够过瘾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说我就在创作的时候，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就更加看重了第二个元素， 嗯哼， 就走心。 走心， 对 啊，我们要听听为什么，或者说怎么走的心。 走心，我把它这个戏的定位，它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走心动作片。 嗯、 走心呢，我觉得就等于怎么说吧，动作呢，其实按电影的来说的，它只是你肢体的一种表达方式。 嗯， 只是你这个动作语言，你说你它所起到作用，像我们说话一样，是达到你一个传达的一个信息。所以就举个例子，像大街上打架一样嘛，大街上你不可能莫名其妙过去打他一拳， 对啊， 是不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可接受的。 嗯， 但如果他骂你了， 嗯， 他骂你多重，骂你多狠，你对他表示什么样的一种愤怒， 一种反应， 对，一种反应。我觉得动作其实功夫呢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对，所以说在这个戏上我融入了一个就是走心动作片。 嗯， 走心动作片。 嗯， 哎，我觉得这词儿提的还挺新的啊。 对， 那我们再聊一聊吧，这走心动作片怎么拍的。你想想啊，就是很多的这种拳拳到肉的真实的武打的场景，怎么和咱们的剧情能够糅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觉得不会那么的突兀，但是真正让大家觉得走心了，就像刚才您用到这个词， 嗯， 然后我们觉得看得特别过瘾。这其实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夫的体现了。 其实功夫呢，举个例子吧，就像你穿了一个很华丽的外衣一样， 嗯， 你穿了一个名牌，但这个名牌呢，可能只会吸引那么一下的目光。如果你让我喜欢上你这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你的内涵，你的修养， 嗯， 我觉得可能才会更加有魅力。其实一个电影，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打得好看的话，我觉得它的生命力可能是极其有限的，那跟特效更不能比了。你要满足视觉效果的话，那特效当然是最棒的了。 嗯， 但是如果你要想做这个拳拳到肉的话，你就必须得在你的情感基础非常强大的基础上， 嗯， 你才可以让观众深通感受，去感受出你拳头打出的力量。 嗯， 对， 嗯，就是其实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功夫片它就观众看的是一种惩恶扬善嘛， 嗯， 就是说， 嗯嗯， 你可能你的这种就是。觉得这个恶已经让你完全受不了了，你就是该打他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场景出现。但可能很多这个特效影片呢，就真的是你过来呀， 对啊， 然后就来打一下呀， 你过， 对吧？ 就根本就不考虑大家的或者说观众的观者的感受，无端端的就可能就飞了一下，无端端就打了一架，然后你觉得不知所云都。 对 啊，然后就是你过来呀。 所以所谓走心，就是这个动作，就是你出手之前， 嗯， 看看是什么样的理由， 嗯 啊，真正是发自内心的，是不是真的该出手了？ 嗯， 对， 对我们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片它最大的魅力之处在于什么？特效是每个人都会完成的， 嗯， 每个演员你不需要有功底， 对，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 对，我那 我也可以飞呀、 啊。对，我那站成了，你一推掌哗的头摇。 但是功夫片不一样， 不一样， 你可能得需要很多年的辛勤的付出，你才可以去拍好这个功夫片。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动作片呢也是这样的，最真实的最真实的东西呢，可能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嗯 嗯，对，就其实说句题外话啊、嗯，前段时间在看这个新版的《笑傲江湖》嘛， 啊， 然后就虽然说大家可能这个褒贬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我倒看出来这个功夫片的一点点的区别。 嗯， 比如说这个令狐冲在练独孤九剑的时候哈、啊，其实新版他就没采用太多特效。就是用一些基本的武侠的这个动作呀，还有这个招式啊，所谓的。但可能就现在的观众看那种神话武侠看多了， 啊、 感觉呢，可能练剑的时候就得哗一过去，一道白光闪过 呀， 然后来个什么月牙形啊，然后突然发现整个这个树林都倒光了，这个树，就是突然间觉得可能其实这是两套拍东西的思路，就是咱们不说这影片怎么样啊，就有一套呢，就可能是更加真实一些的，更就是离现实比较近。另外一套呢，就确实咱们现在说的特效，我是恨不得一个剑气质过去， 对， 所有人都灭掉了。 首先你说的就是一个选择， 嗯， 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没有对与错之分， 嗯， 也没有好与坏，在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不管选择哪一方，你只要做到极致， 对， 一样很精彩。 对 对 对 对，嗯， 那其实说到影片当中，那我觉得动作影片呢，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动作指导了。 嗯 啊，那应该咱们这部影片的动作指导就是二位了吧？还是说咱们又专门请了一位？ 对，还是我们， 还是对吧？我觉得肯定 这制片人当的圣贤呢， 对，无出其右哈。那二位当这个武术指导的话，其实我觉得把这个武术的动作能够融入到电影作品当中，而且又让观众看得实实在在又走心，太难了吧？怎么编排啊？那不能把简单的套路搬上去啊？ 没有，所以这个在创作的时候用一个剧本了、啊，是我弟写的。 嗯， 在创作的时候，他就一定是动作、故事、情节，所有都要串起来，不要为了打而打。 对， 哎，所以这就是一个整部电影的连贯性，他不能去跳，不能说啊，两人一架都打，两人一剑都打，为什么打？啊、是不是该出手了？哎，所以呢，这个是我弟在创作的时候哈、啊，一直在磨。为什么一个剧本了，他能磨两三年，甚至更多年？ 哎， 这就是一定要贯穿起来吧，他。情啊，动作呀、啊，内容啊， 那您作为哥哥，有没有在剧本方面、在动作方面给予弟弟一些建议和指导呢？ 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我弟 这样说吧， 写剧本的时候， 我从小是我哥带出来的。 哦，明白了， 武术就是跟我哥学的。 这句话到位，这句话，因为我两个呀、啊，因为我弟小时候是，就是因为我先出来练武术，他跟着嘛。但是俺两个一看呢，风格不一样。他是就是练枪剑，我是练刀棍，所以俺两个融合起来是一刚一柔。所以这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到时候你就看阿赖有教授、风格很鲜明，打起来很精彩。所以这就是在创作的时候，我弟就是 棋逢对手， 真 兄弟两个 真 兄弟相残。 所以这东西就是什么叫精彩，我觉得碰到好的对手才能擦出好花火花，好的火花、动作才能打得淋漓尽致，才能顺手。 题外话，生活当中二位的武功谁高一点？ 当然我哥了。这体型能看得出来 啊，现在年龄慢慢也大了。所以咱就说那个，就是创作的时候，我弟呢，他把剧本写好，我都让我看一下。因为我也做这么多年演员， 对， 我哥永远是我的第一个观众，永远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配合的太棒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啊，他没有增字都没有提高、如果都一致的话，那就没意思了， 对， 是不是？所以只有在增字，只有在就是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哎，这个才能去变， 才有火花， 才能火花，才能去改变、才能去提升、包括动作就是编排方面了、我弟啊，刚开始就是在拍戏之前呢，我弟都给我讲，哎哥，这种风格这种风格，哎我说挺好，对，因为都是练武术的嘛，所以我们这个戏拍出来呢，它动作风格上啊，可能区别于 就是，其实我们的初衷呢，也是想做一部不一样的动作片， 不一样的动作片，对、 对，不一样的动作片， 怎么不一样、 啊？那就等3月30号， 30号看看我们的，对每一场打的，就是我们这个哈，不在一个格调上，三场打，如果比方说三场或者四场都一样打的话，会疲劳。 很期待，因为还是刚才那句话，就真的看过这个现场搏击比赛的观众朋友哈，可能才会亲身能感觉到，就是说。近身肉搏跟咱们平常在电影当中看到那种特效做出来的 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技能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对，好，那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公映的动作电影《玩命》哈。我们也请到了兄弟二人哈，也是这部剧的导演、编剧，又是监制，又是动作指导，好嘛，都给他们两位包圆了是吧？一起好好聊聊这部动作电影。 对，那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哈，因为这又是一部很燃的影片。其实现在观众也很喜欢这种很燃的影片哈。咱们通过一首歌来感受一下这个燃度哈。 好啊，哪首？ 好， 咱们先听一听那首快的吧，叫做《都市》。 都市玩偶， 玩偶， 都市玩偶。 嗯。 好的，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嗯。 挤上最早的那一班公交，一天一年向着梦想中心去依靠。早餐习惯的是一杯热水和面包，却还是没有方向东奔西跑。刷牙刷脸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味道，微笑礼貌只是工作时的一种外套，总是穿着压抑外套装作分外时髦，千万装的装子在心的招牌依然是那么的自豪，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我都想要，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为何就是得不到，既然累就睡上一觉，逃离那那些高兴的苦恼，刷个刷脸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味道，微笑礼貌只是工作时种外套，总是穿着压抑外套装作分外时髦，千万种的种子在心里咆哮，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我都想要，付出太多得的太少，难道比例是了跳，像个玩偶中的角色，在人群街道，身上的招牌依然是那么的自豪，梦想我有，生活我有，全世界我都想要，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为何就是得不到，既然累就睡上一觉，逃离那圈套，别让自己再跌进那些高兴的苦恼。

其实我哥这个人物的在电影中的是一个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人物，是一个藏的最深的一个人物，所以看到最后呢，这个人物他是有一个反转的 幕后大 boss， 他是游离在邪恶与正义之间。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演员就是对于一个角色的诠释不能够太脸谱化，或者说不能太单一化。 对。 就说一个人正常，一个人他都有七情六欲，他都有很多面。就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他都有可能。更多的是善的一面，但是也有一点点小邪恶的一面，也有晃神的时候，也有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他正常人都是这样，咱们演员在塑造演角色的时候就更应该把这些细节丰富起来， 对， 让大家看的可能更过瘾，人就会觉得有血有肉才看起来更喜欢他哈。 所以演员来源于生活， 对， 阅历很重要，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也可以介绍介绍就是剧中其他的几位演员哈，据说也是亮点十足，也是请来了很多人来助阵，是吧， 其中第一个呢是我邀请到了暴力街区都看过吧，这个男一号大卫贝尔，对，邀请他来给我们助力吧，为我们中国本土动作电影助力，他也很开心，很开心。这一次通过交手呢，也建立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对。 所以接下来跟大卫贝尔呢，还会有更加深度的合作。 他的功夫怎么样？嗨， 他当然打不过我们中国功夫了。这打过也不能说打过， 因为他这个看点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跑酷跟、哦。动作跟咱们中国功夫交手， 对，那么一个结合， 结合这个是一个亮点，对，很敬业的一个演员，他很敬业， 少见， 少见，非常好， 对，还有这个也少不了女性角色哈，就是还有一位美女助阵， 对，这是我们的女一号，因为暴力和性感的历来是好莱坞式动作片的一个经典的元素， 对， 那这个元素是不会过时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最接近人性本能的。这个女一号呢，她是叫黄逸轩。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这个戏里呢，她扮演的也是一个身份比较复杂的人物。然后这个戏它里面也有一些动作。 所以这个其实各方来助阵哈，再加上这个实打实的真功夫，其实这个看点还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又想八卦点，就是二位兄弟之间的故事了。 好啊， 因为这个电影呢是3月30号上映，对吧，其实很多人也都很期待哈，到影院去一睹真容。那二位兄弟两个人就是当时是怎么走上武术这个道路的呢？然后就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怎么后来又来拍电影了呢？ 这个我哥说， 我这个呀、就是我练武术是在80几年。怎么说呀，就是天下两大难，读书和打拳嘛。因为那个男的我不行了，学习。所以呢，跟着自己的自身条件，当时我父亲呢就让我选择了去练武术。练武术我练了有几年吧。结果我弟呢，因为我比我弟大几岁，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小，我练武术。结果我练了5、6年之后呢，我弟也慢慢长大了。一看呢，就是我父亲一看，他也是爱动不爱静的一个小孩， 全是我哥的影响。 对对，那个时候我一到家练，他练 要不然的话，我估计我可能在学习上有很大的造诣。 这你们家少了一个博士，多可惜了啊！哈， 不过现在比博士可能还好， 还厉害吗？ 对，更能展示 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 对展示自己的能力嘛。所以当时我练武术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学习不太好，爱动不爱静。这样，然后呢，我父亲跟我说的，要不然让你弟也练武术吧。我一看他的身体条件各方面挺好的，对了，他进步非常快。您的，你比方说，一个月能学的动作，那他几天都学会了。 哇！ 所以这个做任何事情，我感觉哈，就是一定是有天分的。 对， 跟天分有 关系，天分和用心。 对。 当时看哥哥打得不错哈，这个后来自己心也痒痒，也跟着去了。那有没有觉得，哎呦？真是接触到这个专业领域之后会觉得很苦很累，小朋友嘛，你七八岁都是希望能够打打闹闹啊，吃点好吃的、 摔打呀、天天， 对，那会不会有时候会想到放弃？ 其实啊，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哈，其实就拿练武术和拍电影来讲，因为这是我从事的两个职业，其实道理原理是一样的， 相通的。 刚开始你觉得很好玩啊，练武术多好啊，多好玩啊，别人不敢欺负我，可以欺负别人。 实话说出来， 想达到一个高度，真的需要去拼。 对，但经过你的慢慢的 你从事这条路，你越走的话，你就会越感受到它的艰难，因为你越走，你越想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你越走，你的世界就越大，你碰到的高手就越多， 对， 怎么最后练到了全国武术冠军的呢？我很好奇，因为毕竟凤毛麟角， 这在武侠小说里是武林高手啊。 对呀，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啊，你首先得立于一个目标 啊， 这就是动力。 对， 如果你没有目标，你光是瞎练，你比方说练练就算了，那这样的话，我是感觉是趁早放弃。 嗯， 当时我在去接触这个练武术哈，因为你刚开始练的时候，身边肯定有比你强的。 嗯， 我得超过他。他拿上冠军那不行，我也得拿上冠军，我也得是这样，对吧？等你拿到省冠军了以后，我还有全国冠军最大的舞台，那我一定要过去，我一定要去参加全国比赛，我一定要下定决心好好训练，别人都不练了，我晚上还在跳沙坑啊，我还在练。我弟也知道，他那个时候也是大冬天让他跑步啊，在跑，那个时候真的，我弟因为我小时候我弟跟着我嘛，因为他进步非常快，天分，所以这个就是你比方我前边有些师兄都是冠军了什么，那你影响啊这个环境嘛， 因为这因为我哥啊，因为我哥的原因呢，在我18岁之前没有一个春节过好的 啊， 春节大年初一还在练功， 还在练功 啊， 春节都出去玩啊怎么样，我天天还练功，哇， 武术讲究， 让我想起那个摔跤吧爸爸当中的场景 啊，对啊， 对， 我们看那个为什么哭了， 我哥流泪不行，因为这个对我哥哎呀太像了，我当时看完摔跤爸爸，当时我觉得哇跟我哥太像了， 就我当时要求他，那就是这样的，一模一样， 是吧？ 你不能有怎么说，你不能有心疼啊，带他的时候不能去妥协。那行了，今天冷就别练了， 偷懒啊都不行。 你必须得武术讲的什么，一日不练一日空。所以每天都得坚持训练。 那二位现在还会继续坚持练功吗？ 我来之前还在练呢。 啊， 天啊， 真的呀！ 必须对， 那能说说 拳不离手，必须得练。 现在就是会怎么练？也是像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去苦练。 但是没那么那强度没那么大。但是我会就是你比方说练一些小的力量，压压腿啊，这个打打拳呐、 打套路、 踢踢腿啊，对，一定要保持， 保持吧， 最多 是 保持。 对， 一定要保持。 真不容易。 对呀，所以你看电影当中呈现那些真功夫。真的不是说在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学两下划拳绣腿就完事儿的， 那当然了， 是吧？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即使哈，真的是像两位一样全国武术冠军，就是在拍摄动作电影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危险的镜头和危险的动作以及危险的时刻出现。所以就是大家看完电影，你千万别瞎去模仿。 对 的，回过头来咱也说一说，就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有哪些经历、哪些过程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很不容易吧，拍摄过程。 怎么说呀，太不容易了 啊， 因为我觉得不容易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有要求， 是 所以在拍这个戏里，就是刚一开机的时候哈，因为拍戏它会有很多的突发事件，它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拍个照片那么的简单，在你拍摄的过程中，每一个部门都要去配合，每个演员的状态，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包括你看我弟，我在那边忙别的事儿，因为都突发事件我在处理。有一场追逐的戏 啊， 那一下，当时我不知道啊，当时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雷哥呀、啊，他说你赶快来吧，你弟摔了。 哎呦， 哟，我这边赶快就过去呗。那摔当时呢，我弟我过来的时候，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过来的时候呢，我看两个人架着他，架着他呢。我一看，我说可能没啥事儿哈，因为我在还有处理这个事情，我说赶快去医院，赶快去医院。当时我弟走了，因为他也没说啥，他也安慰我是吧？等他走了之后，我在拍另外一个地方，就另外地方我弟说怎么拍，这个要去拍嘛。结果在准备东西的时候，我说回放让我看一下，我一看我一下瘫地下了。 哎呦，怎么了呀？ 哎呀，就是在追逐的时候哈，因为。我们要求的是零替身的，我弟是没有替身的， 都是亲自上阵。 亲自上阵，但是前面那个跟拍车拍着他的时候呢，在拐弯，他要求呢真实，还要速度要快，把头发吹起来，所以前面吹在拐弯的过程中呢，他没来得及拐弯，根本来不及，知道吗？没有反应，就0.0几秒，直接就撞出那个路牙子那边了。 哎呦， 亏的是练武术，他直接就跳我那个摩托车翻，要是直接撞进去，那下边是沟。石头还有那个带接着铁栅栏， 哎呦呦呦呦呦！ 当时我瘫那儿了， 就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 哎呀， 就现在说，我身上还是在发 冒冷汗。 当时我看完以后， 生命就在一瞬间，真的会在一瞬间。 真的，那个我看完以后直接我都瘫着了、 嗯、命大，真的命大， 命大。所以这、就是、 最后去医院呢没有什么，只是皮掉了、嗯、这六 缝针啊什么的， 但这已经是万幸了， 万幸了、哎、那要不然的话，如果他不是练武术的，反应慢一点，那直接撞过去、 啊、因为那个摩托车如果把你卷进去的话， 想想 你废了， 那是帕萨呀，很重。 对，那个马路牙子这么高的马路牙子、嗯、那个车还这样，如果你稍微不管是你头撞在马路牙上，还是铁栅栏，还是说摩托车把你卷里面， 那都 任何一种可能 命就没了，真的没了，就 真的很危险。 所以当时你们看那个片子，最后片尾我们都有， 嗯， 这真实的、哦、真实的写照，真实， 这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啊、 热热身 啊，热热身还有啊。 然后是这样的，你听我讲哈 啊， 然后就是因为我弟太敬业了，因为太有要求了、 啊、 因为他想要的东西呢，因为他做导演嘛、 嗯、 啊，这个戏他把我整个的这个拍摄 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怎么说不出来话呀，我弟也说不出来，那边都哭怎么的嘛、啊、最后冷静下来之后，天也快黑了，我们赶的是时间、 啊、 我弟说，我说你回去休息这边、嗯、我弟说没事哥，我去现场举个拐，就是架着两个人架着到现场继续拍摄。我觉得真的这 因为我 身为 这个，因为这部电影我看得太重了， 嗯，第一次， 所以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画面、嗯、 对， 嗯， 对，我要保证每一个画面都是我亲力亲为去完成的， 嗯， 对，因为我不想到有一天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嗯、有一天它失败了， 遗憾， 我给自己找借口，哦，这个电影怎么样，我不要这种借口，我这失败那就自己不行了， 只能 所以但过程中呢，我觉得就一定要达到自己最高的一个要求， 嗯， 对，所以这个拍完以后呢、哦怎么办 啊？怎么办？但是 受伤了， 得休养啊。 怎么办？对，我们现在在这个场景拍，离那个场景还有80公里。 嗯， 当时我就是做制片人呢，他是突发事件处理啊，我们不能停啊，100多号人， 很矛盾呐、 啊，很矛盾。当时我当机立断，转场。 嗯嗯， 那边其实是一个星期之后转，到那边现在那边宾馆吃住都没联系，怎么办？那也得转今天晚上。 嗯 嗯， 如果明天转的话，大家一收拾东西，那就到中午了。 嗯， 一天都耽误过去了。 对， 结果我赶快就调，包括什么生活制片呐、啊，那个主任呐、啊，什么赶快去那边联系。这边把这边拍完，咱陆陆续往那边转。转过之后呢，那就拍别的呗。 嗯， 别的也没通告啊，就让统筹开始出。那我的统筹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非常专业的。他就是犄角旮旯那的戏啊，什么过场来走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休息啊。 对， 哎，几天休息差不多了。 几天时间休息是吗？ 我说 的时候是这样的，在拍摄过程中、 不能停， 我是那时候不能走路的时候，坐轮椅或者说主管的时候， 嗯、 是拍上半身， 是拍上半身， 演维戏， 嗯， 就他说话可以呀、啊， 对对对， 就只拍上半身，然后动作呢，其他那时候就一直 就没拍， 跳拍跳拍，等伤可以 好差不多了，还瘸呢。 其实到等看完面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好几场戏啊，都是我走路一直在瘸， 在瘸。 那 是真瘸， 很奇怪的， 也适合。 但已经忍到极致了。 但是也符合当时角色的特点吧？ 其实不太符合的。 擂台上的可以，但是有些真是不符合。 然后，其实更可怕的什么嘛？哎呀，伤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了，我大展身手，我就可以 开始全台那一 场活蹦乱跳了。然后开始 全台那一场， 那场就是整个电影的核心那一场戏，那场戏的是。重中之重的一次、啊、 重中之重、 嗯、 是我跟王洪祥 中 华英雄也三大王 王 祥跟他一场对决生死大战那场戏、 嗯、 哇那场戏是太狠了那场戏我相信到大家看完这场戏就会明白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在国内目前来讲可能说 龙斗里边 非常罕见的一场类型的一场展示 其实这场戏啊让我说 嗯 这场戏其实我弟为什么在说走心 啊、 去玩命 是 其实这也可以过了那两三条都可以过了， 嗯， 其实有两三条都可以过了。我弟就是追求极致，不行，不够狠。我要的是狠，我直接给我一腿过，就是直接兜起来， 哇， 就有那种感觉。最后一说非常好过了，他那边瘫在地上了 啊，又瘫在地， 这怎么回事？站不起来，一扶他一站，呀，他当时他在兴奋呢。 但是这次啊。我哥有过上一次那个经验了，这次就没哭。我哥这次就没倒下， 没倒下。 我哥这次主动扶着我把我送到医院的， 赶快到医院。但是 有经验了， 咱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多重啊，他不像就是那个身衣服烂了破了，那血呀、 啊、 什么 啊， 这个一看穿的衣服也没啥，赶快去医院嘛，站都站不起来了。 嗯， 到医院，正好是我的那些朋友哈，在那医院，到那一看。把裤子脱掉，我说你这不行啊，你要住院呢、啊。你看那皮撑的快撑开了都。 他怕大腿会把 对，会爆了 啊， 血管都爆裂了，就是里边，因为他拍那个 X 光出来之后啊，血管都爆裂了，抽血嘛，用那个抽往外， 我问他 非常疼，穿刺， 穿刺啊， 眼睛血都抽出了，哇！ 当时我问他，我说这一个星期怎么样？人家说一个星期，你这样吧，这不是皮外伤，他说一个月能好，他说都是万幸 啊。 抉择怎么办？ 制片人一听又疯了 啊！对呀、啊，所以在抗压，我还得好好演戏呀 啊！ 是不是？我还得演戏。 对， 当时我回去以后跟我弟弟商量，咱临时解散吧。 哦， 腿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来补拍？ 真的没有想象中会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对， 真的太可怕了。 恢复了多长时间？ 四个多月。 才恢复好。 对，我在北京的时候前两个月，前第一个月几乎是不走路的， 不走，没法 走路，因为受不了觉，每天吃止疼片，别人都吃一个止疼片，我是吃两粒。 他就这样，我不让他吃， 因为 没办法睡不着， 太疼了。每天睡觉，特别前刚受伤的时候，用那个冰啊，每天都要弄那个冰缠一圈， 对， 就是包着你才能睡得着。 它里边那个血管啊，就是 爆裂了， 全爆 了，那个血管爆裂了。 因为我们的照片呢都会有，就是里边全爆裂了。就咱不是血管是一条一条的吗？它呢直接就是直接爆开了。 Okay. 因为就是王洪祥兄弟啊，他那个腿啊，你想想他是那个什么那个年度总冠军呐、啊，散打王是年度总冠军，他那一腿那真兜上，你要给他兜起来了，真。你想的多重啊？ 因为像这种擂台赛哈，没有任何护具保护， 没有， 你说你怎么打？如果说你假的话，你打不到极致的话，那这场戏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对， 那就不要去拍他了。 对， 踢一脚一个威亚，直接给他调走了， 那更轻松了。 所以这场戏呢，真的很感谢，就是我的好朋友王洪祥，真的非常敬业的一个人。 其实整个的工作人员，包括朋友啊，这一次 台前幕后为我们什么就是为我而命这个电影付出的，你知道吗？给予支持的每一个人员都要感谢。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叫这个名字哈、啊，你们都 是 玩了命了呀，在拍戏、啊。 其实这个电影呢，之前不叫玩命， 不叫玩命， 叫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 哦。然后为什么叫玩命呢、因为这个电影是我们整个做完之后呢，我跟我哥在回忆我们的拍摄历程。怎么会这么难呢？ 哎呀， 哇，太难了，就是甚至差一点把命都给丢了。 真是差， 太玩命了，太玩命，太玩，太玩命，哎，这玩命，哎， 哎 觉得 对， 觉得这玩命，然后仔细想想我们那个剧情和男主角的命运， 哎、对，也是玩命，对， 他那种不屈不挠，就是不屈不挠，然后对生活不屈服。对对手不妥协那种精神， 为追求 梦想，其实不就是一种玩命精神吗？ 对， 当然，其实我们在这儿也希望艺术工作者都别玩命哈。我们希望艺术工作者还是要这个注意自身的安全。 对， 但是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这个突破自己极限， 对，因为太有要求了嘛。 对，但是这个还是希望就是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能健健康康。 但是玩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就给玩命提了一个口号，玩命它是一种态度。 是 一种精神，对，其实玩命我觉得也不是真的让你，但是对其他职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对动作片的话，我觉得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如果你想拍出一部非常成功的动作片的话，你得需要这种 精神， 玩命的精神， 对， 玩命的精神， 不是事实就想精神， 还有行动，还得有行动。 因为你想怎么说？现在做任何的行业，你都想超越，是吧？最起码得超越自己，超越自己，我们自己有的东西，我们要完全的展示出来，这样是一种玩命的一种态度和精神，并不是真去，哎呀，知道那边有火山有什么往里跳，那倒不是真去玩命的，对，还得讲究技巧。 那刚才也说到了，影片的3月30号就即将公映了哈，现在呢，兄弟二人正在紧锣密鼓的、紧张有序的进行后期的制作和剪辑，这个过程， 宣发， 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很煎熬啊？这孩子，自己的孩子马上就要跟众人见面。面了哈， 对，这个 也很紧张。 我举个例子吧，就像你的姑娘一样， 我闺女， 你的闺女，不，姑娘，你的闺女，从小你生了孩子，叫你的孩子从生下来培养她长大，然后把她打得漂漂亮亮的，最后呢，她要出嫁了，你想把她，所以她要 弄得漂漂亮亮， 她要出去相亲了也好，去嫁人也好，哇，你那种，我觉得就我的感受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对，因为这个戏其实我弟。后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因为从剪辑一直他跟到最后，他能就是沉下去啊。你比方说在他能一个月在剪辑房他自己在剪，因为动作片包括这个戏呢特殊的什么情况呢，编剧是他，导演是他，如果别人去剪的话，从节奏从什么他不是他要的东西 就乱了 啊，所以这个戏呢让我弟收获了很多， 最起码从剪辑上从后期上很多都懂 了，这个历程我觉得是很黑暗的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总结，我回想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到现在来讲哈，是最痛苦的一段历程，见证了我最艰难的自己，但同时也见证了我最好的自己。 对， 真的，我觉得把我的很多的潜能都给激发出来了，给挖出来了。因为真的，包括剪辑这块也是，这个片子我在机房里剪了三个月， 三个月 ， 对对。 因为一个电影的剪辑，你要剪好多个版本。 哦，就是你想电影的主演，然后在机房里面天天跟着剪辑， 不是跟着，是就我自己， 就 自己剪， 自己动手剪。 这跟一个做电影的人很重要，什么都懂。 因为这个戏呢。当时请剪辑师，你没有太多钱，没有预算。其实这个戏所有的艰难都建立在没有预算的基础上。 没有预算太少，第一次做。 但是这是我哥的第一部电影，但你没有办法，因为凭我哥俩现在的能力，也只能做这么一个成本的电影。 对对对。 但是不会因为钱而影响 质量，不会影响质量， 影响到这个电影的品 质。很多专业人看完以后说， 观众不会在乎这个， 远远超过，远远超过我们那个投资。对，远远超过。所以你包括你看很多大导演，这个徐克导演也好，包括周星驰导演也好，你作为一个导演，我觉得一定要很全面，剪辑啊，包括前期啊、后期啊，都要懂，这样的话你才能抓住好项目，所以这也是我跟我弟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不容易啊。 对，咱们再说说这个上映时间哈，还有就是二位有没有对票房有些期待吧？咱们一个一个说， 对， 这个导演还是说一说上映时间吧， 哇，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很神圣的一个时刻， 很激动也是。 2018年， 一下收回十年前， 吓我一跳。 激动、 太紧太紧张了， 太激动了。 2018年3月30号，全国公映，我们提出的主题就是不认命就玩命。 那这个你现在对票房有没有一些期待呢？ 哇，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敢想。你说票房这块儿，我脑子懵的，我觉得。但是有一点，我对这个影片的品质和质量，我是真的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有时候这个电影的质量啊，不是票房啊，不能完全能证明电影的质量。有的好片子，您的票房很不好。但是有些票房，有些那个片子呢，不是太好的，但是票房还不错。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小成本动作片， 对， 所以可能空间会小一点， 空间会小一点， 但是 我 就不怕， 不怕，我们就 一切皆有可能。 那 对， 反正我们准备这个走到影院去，就花钱买张票看一看哈。 支持李家兄弟， 对， 来哥哥，最后也代表咱们的整个剧组，玩命的剧组，邀请咱们的网友朋友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去关注咱们的这部玩命，好吧？ 好， 来， 希望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去支持我们这个本土功夫电影《玩命》，在2018年3月30号，咱们不见不散。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哈。那今天我们节目也到这儿了，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哈。 对，我们也期待着《玩命》的票房长虹，好不好？ 多谢， 感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可惜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相互猜测怀疑，一边微笑一边流泪。那些激情后的陌生，被利用的信任，你却不爱的心，任性错过的人，伤痕累累才懂认真，我就输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